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好，翻嚟澳门街，依然系唉，好鬼挂住阿文俊大佬啊！ 我以为我挂住我添， 咁你坐喺隔篱，使鬼挂住你啊？ 哦，咁好、啊， 你望住你啦嘛，已经 啊，咁啊，差唔多，嗯，好啦，咁啊，今集有我啦，古田心啦，昌哥同埋我哋嘅边一位啊？ 皇上， 皇上又嚟啦， 又系两个壮男陪住乌博士， 系一个嬲嘅格局嘅我哋，系啦， 啱啱我坐喺中间啊，真系。 皇上啊嘛，左右护花使者，左青龙右白虎咁样，系啦，咁啊，今集咧，其实我哋几个主持咁样啊，咪后都啊讲过，觉得哇系、啊，澳门人嗰啲爱情生活其实都几有特点，同香港又唔同，澳门人有自己嘅乐趣，亦都有自己嘅苦处啊，咁样咁可能咧，我哋就都会跟住落嚟开下啲。集數咧，主要講下澳門人自己嘅愛情觀啊，周邊嘅有趣事啊，痛苦之處啊，咁樣嘅嚇。咁啊，順便咧就同我哋嘅烏田心博士咧徵下婚啊，咁樣。 嚇，唔係往常咩？ 哦，你係啊，往常都係嘅，兩個都係嘅。其實咁啊，所有聽眾咧，如果對於呢個沉厚聲線嘅往常有興趣，或者係甜美聲甜嘅烏田心博士有興趣咧，都可以send 個 message 咧去我哋嗰個Facebook 嗰度。 我以為烏博士係163.com。 咁你而家往常都要啊嘛？ 咁就講往常163.com咁啫。 哎，咁可能有興趣咁啊，多啲嚟留言。都得噶咁样样咯，系啊，一个精壮男丁同埋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咁样样，系咯， 系咯， 嗯，好啊，咁、我哋今次嘅题目咧就叫做澳门人分分分，系啦，食晒字嘅， 哇，好分啊而家我 呢啲人多个分嘅， 分 分 分， 系啊，三个音嘅，系啦，澳门人分分分咁，其实主要系讲结婚嘅，咁啊，结婚嘅开心嘢啦，或者系。一啲過程或者一啲籌備嘅苦處啦，我哋都講下咯。 係咯。 喂，其實咧，今年好似係盲年係咪？ 係啊，蛇年係盲年啊。 係啦，所以今年咧，我哋好彩咧係收少咗炸彈嘅。咁但係咧，之前兩年咧就勁啦， 收到好多啊。 好恐怖啊！ 係啊， 炸死我！ 即係咧，你個月薪裏邊咧，如果不值出嚟咧，係要飲噶啦，要 同埋要做衫啊。 係啊，女仔就梗係要做衫啊。 次次都係噶，跟住你唔好留咗一件衫嘅話，一套晚裝咁樣啦，咁你冇理由著幾次噶嘛？ 有可能咧，男人咪有可能咯。 我講一樣好慘嘅事俾你聽下啦，即係大家都知道澳門街好細嘅啦，咁樣。 係啊， 即係有時候咧，雖然就話澳門街好細，但有時候咧，你見到啲老朋友啊，譬如話啲中學朋友啊，你有時候都唔係。都可能畢咗業之後咧，十年都冇聯絡 嘅 喎。 一結婚嘅時候揾到 你啊，竟然 最慘唔係佢結婚，而係佢結婚，佢喺街度撞到你，佢又認得你，結果就順勢炸埋你。 哦，你未結婚啊？你未結婚嘅係嘛？ 好慘啊！ 你結婚未㗎？未結啊？ 我未啦。 咁啊係咯，你抹低佢嘅名十幾 N 年之後揾翻佢炸翻轉頭啦，真係。 真係講個親身經歷啦，有個同學咁樣，真係。中學唔係好熟喎，跟住畢鬼作業之後，即係畢鬼作業咁鬼耐咧，都冇乜，即係基本上冇聯絡啦。咁啊，喺街嗰度無端端咁樣撞到佢，佢認到我，你係咪啊？邊個邊個啊？咁樣啊，係喎，咁講開啦，邊度做嘢啊？咁樣，跟住留個電話啦。點知咧留完個電話咧，跟住就話，我下個月結婚啊，咁樣，你嚟唔嚟啊？咁樣，你喺邊度啊？我拍個貼俾你啊！ 嗱，講真咧，咁都仲好啲啊，因為你同佢都有段恩，即係有淵源、有緣分，你叫做個同學，叫識啊嘛。最慘係咩咧？喺啲大公司入面，佢結婚，跟住咧成間公司請曬咧，公司咧唔係細喎，百 Q 幾人嘅喎，即係有啲更加大添啦，千千聲嘅啦，我當百幾人先算啦。喂，咁真係至少半大半間公司都請曬嘅試過，因為佢覺得我同你呢個部門嘅老細長期合作。咁冇理由唔請啊，唔請唔俾面噶，跟住同你嘅 A 同事同 B 同事又識，咁同你唔識，但都要請你噶。如果唔係就好唔俾面，結果你都中埋招。 佢請你係出於禮貌，唔請你又唔俾面俾你，結果你又領曬，但你同佢又唔係好熟，但係你又同佢識，但係同佢未傾過物解，咁點算咧？ 正做人情咯， 係咯，你正做人情，你咪領咗嘢咯，人情仔 咁慘咯，係咁真係好慘啊，都係， 係真係咁恨食，咁恨食魚珠生粉水咩？講真， 係咯。 咁啊，博士咧，博士你有冇话收过啲炸弹咁样啊？呢两 之前有噶，就系、是、因为大家都系呢段年纪啦，都系谈婚论嫁噶啦，咁女仔嗰啲就系收到噶啦。 系咯，博士廿岁啦，差唔多咁，应该都好多噶啦。 系啊，咁嗰啲同学大过我噶嘛，你唔记得咗啦？ 系 系系。哎呀，你真系忘记咗啦。咁咁嗰啲同学就有阵时话请我做姐妹啦，都有咁嘅情况啦。咁有啲因为本身可能。兩公婆啦，咁自己出嚟俾錢咧，即系屋企人冇支持咁樣咧，即系經濟唔允許之下咧，即系唔會話多餘錢噶，話有陣時叫做姊妹，連姊妹衫都冇 喎。咁咪要自知咯。 係啊，所以我呢樣嘢真係好慘。 但果然係好姊妹， 做佢真係好姊妹， 真係好姊妹。跟住咧，算啦，咁咪衫唔包啦，都唔紧要啦。 但系你照俾人情都要。 咁你要照俾人情啊嘛，咁其实根本上你系做突咯，俾突咯，衫又冇啦，跟住咧化妆又冇啦，跟住 set 头冇啦，完全冇噶喎，跟住咧又要送礼物啦。 系喎、哦。 系啊。 嗱咁，但系讲真啦，结婚即系咧，澳门人。嘅話，澳門聽眾咧都會明白澳門結婚嗰個苦處啦。咁可能境外啊，或者香港啊、國內啊，或者其他唔知道啦。因為澳門結婚嚟講咧，因為澳門太多博彩酒店啦，你至少咧要喺博彩酒店嗰度擺酒咧，先至到合格線，唔怕失禮人嘅。咁但係你擺親嘅話咧，你今晚就有一定限度，你唔會話好 cheap 好普通揾間嗰啲茶樓仔擺嚟，梗係冇可能咯。你咁結嘅話咧，真係俾人啲三姑六婆唱足廿年咯。 唔係澳門有冇話唔足800蚊就冇禮啊？ 又冇 哦，即係香港嗰咩500港女嗰啲啊嘛？ 哦，咁又唔會嘅。 基本上啊，應該好似係你一公家係唔到就要500，如果係好 friend 就1000或以上，係咪咁啊？ 加咗啦。 系啊， 不停俾300咁。 唔系以前，我咧以前就系三嚿水啊嘛。以前我记得 呢个赌权开放之前嘅价嚟噶啦，三嚿水系嘛？ 系啊，而家都至少500啦。 唔系你唔去都500啦，系嘛？ 系啊。 咁啊，系咯，即系你变咗系有咁上下经济压力咯，咁啊。 突然之间好似旧年咁样，哇，几多人结婚啫，几恐怖啊！ 咁冇办法，因为今年即系盲年啊嘛，咪谷谷埋埋咁样咯。咁啊，同埋你结婚又要排期咧，所以都好烦，又要钱，又要时间咁样。你唔摆，你系唔好摆，一摆亲咧，即系呢嚿钱你就唔衰得，即系基本上系好难赚钱。 同埋而家你摆喺围酒最普通啲酒楼嗰啲咁样咧，都要8000几蚊一围噶喎。 系啊系啊，唔系都可能有啲三 平啲嘅， 有啲三四千嘅。 而家冇啦， 三四千就冇啦，起码要5000-6000啊！如果系啲 都唔止咯。 如果系啲婚嫁啲5000-6000啊，系要 咁平， 好 cheap 嗰啲咯。 系咯，你系几恐怖？你点结啊？你话 咪系咯？嗱，即系咧，当系一男一女20多岁 under 30岁结婚咁样啦。即系你咁样样，你净系两家人嘅亲戚，有少少朋友摆10位都已经好金。 嗯， 系啊，咁你变咗系一个好严重嘅负担咯。所以咧，我唔知阿王 Sir 或者阿博士会发现咧，有啲真系结婚咧连酒都唔摆噶，或者系奉子成婚都即系咧，可能系生完之后同个仔女咧摆8日宴，兼且亲戚食一餐，系咪算？ 都有咁嘅情况，因为本身而家好多结婚嗰啲场咧，有啲系冇嗰啲。場地佈置噶嘛， 係啊係， 你都要自己出去揾咯。 係啊係啊， 呢啲嘢都好煩噶。 同埋講真啦，我當你成個 package 買埋結婚相兼埋場地佈置，即係一條龍啦。跟住又可能包埋隊 crew 誒，拍 video 啊，拎個大禮 啊， 跟住影埋相啊，即係嗰啲硬照啊咁樣啦。無論係平嘅 package 或者貴嘅 package， 其實都好公式嘅。佢好悶嘅，你每次咧入到去飲咧，開頭播段面咧，硬係咧要揾翻男方女方以前讀書啊，跟住兩個識拍拖啊，影嗰啲相，跟住剪個 video， 因為你好明顯咧係好 PowerPoint 啊，嗰條公式跟住播嚟播去都嗰幾首歌啊， 係咁噶咯。 咁但係結婚有咩意義咧？你要難忘，你要特別係兩個人即係展示翻你哋兩個嘅真感情出嚟，但係 點樣展示咧？唱歌 嗱，即係咧會係 我哋啲冇經驗嚟過嚟聽， 我都冇經驗 啊。咁你 我想講下咧，翻大陸飲咧，同埋過台灣飲咧，都係播呢啲嘅咯。 但係我自己 即係同一個制式噶啦，冇辦法啦，真 係。我舉個例啦，即係可能我夠膽講澳門同埋香港人真係冇咩創意。嗱，我就試過有一個情況就係咁樣嘅，應該好似同阿博士講過，我認識過一男一女咧，即係佢哋唔係話窮啦，但係都唔係十分有錢，佢好有特色地結婚係點搞咧？嗰時候隆基就嚟執笠啊嘛， 嗯， 然之後咧佢哋咧就 包咗成棟隆基啊！ 講真，包一層隆基，我唔覺得會貴得過嗰啲博彩酒店嘅。幾圍咁樣啦，朋友兼兩家人咁樣啦， 好食喎大佬， 都好食喎。重點係就嚟執笠嗰陣時候，佢包到，我覺得唔會話貴得去邊，但係佢係有主題嘅，就係即係好似懷舊澳門咁樣，全部著啲咧係六七十五六十年代嘅 紅衫， 然之後咧佢係有人影相，但係影相全部都係黑白相，跟住條邊咧全部爛曬啊、暗邊啊、又黑白啊，個個都古著嘅，佢規定曬。 好玩啊！好玩呢、 啊這個、啊、跟住你要知道隆基食啲嘢全部都係懷舊餸嚟噶嘛，係咯、 啊。 咁、啊、你成個結婚咪，我唔覺得會貴得過喺博彩酒店擺好多裝飾。但係咧、 嗯， 你結完婚之後到今日，我都同仲要講成三年前嘅事。 嗯， 即係其實可以搞到創意，同埋你咁咪，無論係你哋兩個或者係朋友，都會成世都記得你哋嘅結婚咯。同埋你可以比較。點講啲啊？佢親和力高啲啊！我試過係有啲結婚咧，淨係擺自助餐，但係咧佢姑兩對新人咧係同所有朋友咧都傾偈超過五分鐘嘅，佢逐個去行啊，傾偈啊，講。 其實自助餐都唔錯咯，我覺得係同好過擺酒嗰陣時候，我覺得 係咯。喺今時今日咁反對魚翅嘅時代，同埋大家都食咗咁多年生粉水，我覺得唔會介意有冇乳豬同埋魚翅嘅。反而係咧，你有冇兼職啊？會唔會話個婚禮係有兼職咧？ 我亦都有種經驗啦，咁樣就係、是、一個同事啦，佢係一個跳舞老師嚟嘅，咁佢嘅周圍都係其實都係有其他唔同嘅中學都有做兼職教跳舞啦。咁佢嗰晚嘅嗰個婚禮咧，基本上搞到好似謝思燕咁樣嘅，因為咧佢就其實咧就揾咗好多學生咧，就係跳舞，有男有女，都係好多舞種嘅，所以睇落去咧又有魔術啊咁樣，其實好過癮，好似睇晚會。 哇！即係 entertainment 咁樣，好多表演。 但係問題咧，佢結果咧其實都最後好多學生都係話 Miss 祝你新婚快樂，咁搞到好似謝思燕咁樣咯。 哦，但係幾感動喎！你都係做呢行嘅， 因為我有個朋友就係識玩魔術嘅，咁佢個婚。即係夜晚嗰餐啦，擺酒咧就以魔術嚟做主題咯。 嗯， 即係啲嘢食變出嚟嘅。 即係佢，即係一齊同啲啲親戚朋友一齊玩魔術咁樣咯。 即係你拎幾隻蠟架出嚟，變咗燒魚架出嚟。 跟住咧，佢會俾幾隻牌我哋估咁樣咯，又唔知點樣啦，又唔記得咗啦。 做魔術㗎，食佢吞劍㗎。 會啊。 係啊，即係譬如咧，我以前飲過一個咧，就係嗰對夫婦其中一個咧玩中樂，真係成隊中樂 live band 喎，live band 又奏嗰啲結婚音樂，哇，啲噔噔咁樣喎，哇，幾型啊！ 咧，我反而咧中意翻之前傳統嗰啲頭先所講嗰啲嫁娶音樂噶，好過而家咧婚宴咧播埋曬啲流行曲。 我哋講係林海峰嗰首， 一係蔡依林嗰首咯，跟住。 系咯，出雨珠喺度播麦兜，懒系以为自己好潮咁样样。 系啊，其实我觉得我唔中意咯。 系啊，你玩传统嘅传统尽量担埋，抬埋桥入嚟，我唔信唔够型系嘛？ 系啊，会特色啲咯，好似而家好似全部都系咁入到去啊，影下相啊，系啦系啦，咩酒味菜博啊，招呼唔到啊，跟住之后你自己搵位坐啦，按住翻张纸咁样。 同埋咧，好多时候就系咧。你啲朋友，即係好多時候朋友自己都明白會識做啊，係冇咩交流嘅，因為唔得閒啊，係應付咗親戚先。你真正嘅朋友同事咧，係擺到尾咗少少。 係啊，好厚噶。 反而咧，真正嘅聚會咧，就係派貼嗰陣時候，成班朋友嗰陣時候先至會係有感情交流咯。到飲嗰陣時候咧，真係食完影相，跟住冇咩嘢傾，係冇時間啊嘛。對新人要搞親戚啊嘛，再次一級就係工作上面有關係嘅老細啊嘛，邊會輪到真心嘅朋友呢？ 係啊，即 係除非你分兩場搞， 嗯。 其實而家都可以講啊，以前就影相先，而家係影相後。 其實先先後後都有的， 穿插咯， 即係影唔曬， 即係即係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時候，都是入籍之前影相啊嘛。但係而家個個都話，哎呀，遲而家佢係就好啲人遲啲到咁樣，成嗰啲開位都成九點幾啦，不如。 唉，係咁，因為點解咧？ 食完先至 再影。我覺得係一種壞風氣啊！我哋成日都話，唉，派帖我哋有咩六時恭候嘅係嘛？ 八時入隻九時入 隻，係咧咁樣心態底下，我咪遲啲去咯。 咁但係講真，好多時候你做嘢係可能真係未放工嘅喎，呢、這個你又冇得強迫人嘅喎、你點怪佢咧？ 係啊，冇得怪。 都嗰個習慣啦，隨住嗰個社會變化都唔同咗啦，而家咁樣。 係啊，所以我覺得應該結婚嘅模式咧，可以花多啲創意。即係我覺得咧，請攝影師、請人拍 video 或者係啲廣告製作嘅人咧。即係佢哋收錢是應該的，咁但係可以諗多啲花生，即係作為新郎新娘，即係其實如果家人要啲老土嘢嘅咁樣樣，又可以同佢哋 老土啲咯， 老土啲，自己兩三圍食咗佢，跟住咧你對朋友你又想招呼啲朋友， 你多兩三圍咁樣，我寧願自助餐咁樣。 唔係，即係主要睇家人咯。如果佢話真係要現時最流行最老土嗰只，咁梗係冇辦法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有空間嘅，即係可能親戚就食一餐，如果係、同事工作朋友又食一餐嘅話，其實可以搞一下啲自助餐啊，有創意啲啊咁樣。即係譬如路環某大型酒店，佢都有啲户外嘅大片草地，有個幕俾你咁樣，有埋神父俾你咁樣行禮啦。即係你扮鬼佬咁樣，其實都好過癮嘅喎。 我亦都有啲朋友佢直頭都唔擺酒席嘅。教堂嗰度啫喎，教堂嗰度行禮就算鬼 事。 因為教堂行完禮之後，入邊仲有自助餐食噶嘛， 少少嘢食， 少少嘢食咁樣。 但係我幾中意嗰種感覺咯，因為去過兩次咁樣，即係真係你真係會上台，即係你想去祝福呢隊人咯咁樣，唔係話即係你去飲咁樣，飲完喺度舉下杯咁樣，喺度敬咗算鬼數咯咁樣。 是啊，即是你结婚其实是可以很多模式，因为现在这个地球村里很多不同文化都已经 OK， 大家接受到。反而是你这么闷的话，那些人真的唉 太公式化了。 例如好定不例好，同埋你本身你跟这条公式是要使很多钱嘛，你重要这么多 budget 的话，可能可以很轻轻已经搞了，但是个人都开心，好像刚才这么讲，即是搞一个很西式的婚礼，找到神父主持下，可能真的还便宜过你这个公式的结婚仪式，是吧？同埋你至少你都仲記得啦，同埋嗰個感覺都會親切啲啦。係 啊， 係啊，咁啊，所以阿王 Sir 啊，其實嚟家已經滿腹大計 ，A plan、B plan、C plan 諗埋曬，但係未揾到女朋友呀。 可能阿王 Sir 條件太好啊，其他啲女仔高攀唔起啊。 可能 你咁樣講就冇人敢嚟。我就要隐居深山嘅咯，讲到好似一个山外嘅一个神仙咁样， 从山 冇人嚟嘅咯， 从山 系咪你拣择咋？如果唔系，人哋会怀疑你啲性取向咯。 唔系我话佢啊，从山防空洞顶住佢咯。 防空洞而家变咗展览馆咯，好似话 系咩？ 系啊，呢位仲系以前咁 样 探险啊， 以前咁样探险咯、 啊。呢位仲系以前咁样捉盐蛇入去啊？ 咁点算啊？ 以前入去玩 BB 枪。 隐居咯，咁样 冇噶啦，咁边有位俾你隐居啫？ 周围啲气流，周围都路环都要划山路， 咁啊系， 咪系咯，所以咧，努力揾翻另一半，跟住谂下点结婚啦。讲就容易啦，做就难啦，真系，即系已经唔系有钱同埋冇钱嘅问题啦。好啦，咁样样今节就差唔多啦，即系呢个就讲完我哋嗰个结婚嘅仪式问题啦。咁啊，下一节咧，我哋又讲下啲结婚前嘅准备功夫啊，或者系最基本嘅吓，点样样揾男揾女，结婚嘅难处啊，喂，或者讲下度蜜月啊，结婚相嗰啲啦，咁 OK 啊，得唔得 ？OK 啊， 好啦， 好。幻想一下先啊嘛，系咪 啊？哇！你讲到咁期待， 咁系啊！你讲到好似好正咁样，你好幻想一下。 因为好，我觉得咧，而家嗰个结婚相咧，好似都变化越嚟越多啊，好似同个度蜜月咧都 crossover 咗好。 啊，会一边度蜜月一边影相咯，都会有咁嘅情况。 系咯，咁样样啊，下一节翻嚟我哋就讲埋啦。 好啊， 好嘅，再倾。 澳洲路边社。精华片段， 雪梨的 Darling 强队里面就是一位华籍的 咖啡室的老板，咁佢就见到一个黑人嘅应征者咧，就唔请佢。其实呢一啲新闻咧喺澳洲咧就时不时都发生嘅吓。喺澳洲嘅华人咧，基本上咧系一个比较种族歧视嘅族群嚟嘅，即系对于呢一件事嘅批评咧。我自己呢就真係批评咗超过十年、每一次有类似呢一啲情况发生，我都係第一个出嚟就批评嘅、但喺环社区就好少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咁、我就会做一个呢一个魔鬼嘅使者呢、就係、希望大家可以再諗一諗呢一个话题，佢做嘅嘢我未必同意、但係可理解、我可以理解点解一个 cafe 嘅老板是想有一个即是有阳光气息的白人的女仔企出去外面做这个冲咖啡。如果你一个梦想是在澳洲或者是欧洲开一间咖啡铺的、除了你做老板娘之外，你想想企出去那些是什么人，你自己想想你自己那个图画是怎样，那很明显是鬼妹啦，是不是、台长来到澳洲的时候呢，就其中一幅相呢就是特别是被人注目的，他其中一幅呢就是去邦大沙滩和一个靓女的鬼妹影幅相，哇几多 like 几多 comment 啊， 喂，但是如果他在邦大和一个黑人男人影相、你估有没有那么多 comment 啦，咁呢个俾大家定断下啦，呢、這个就吓。咁所以呢位朋友呢真係喺上海嚟到，去到澳洲佢唔係喺 shopping center 开一间、做炒饭嘅，佢开一间 cafe 嘅，仲系 Darlinghurst 嘅。喂，好明显佢就係喺脑里面系有一个咁样嘅浪漫啦、 啊。系个景象。 咖啡文化喺边度嚟啊？欧洲咯，就等于咩呢、High tea， OK？ High tea 系边度嘅地方嘢嚟噶？ 英国咯。 英国嘢，即系如果你系游客啦吓，咁、你去到一个好高级嘅酒店吓、即系去到 Grand Hyatt，、你谂住食个 High tea 嘅，咁跟住请翻嚟嘅全部都系华人唔识讲英文嘅女仔，或者同你讲嘢嘅讲翻中文嘅，你有冇 feel 先？ 冇。 你系 expect 系白人 serve 你呢样嘢啊嘛？因为 High tea 系白人嘅嘢，咁我当咧有一个同人开咗一间咁嘅铺头，就系、专食 High tea 嘅。楼面全部都是鬼妹嚟嘅，咁跟住之后呢佢见到一个中国人，佢唔请，咁跟住之后啲人就走出去话黐线嘅，你知唔知 T 系从边度嚟㗎， T 系从中国嚟㗎，你知唔知 T 个字喺边度嚟㗎， T 呀真係爹呀，中文嚟㗎，所以 High T 系应该请多啲中国人㗎，咁样讲系唔合理嘅。所以呢综合咗咁多嘢呢，由此可见即係呢一个做生意嘅呢一位先生呢，佢想揀鬼妹呢係正常，係可以理解。佢做得最错嘅就係咩呢，佢就係爆响口讲咗呢句说话出嚟。佢唔应该咁样讲，佢可以好简单，佢多谢你嘅应征啊，我其实係 consider 緊呢几个 candidate 嘅，咁如果啱呢我再打电话俾你。佢咁讲咪得囉，佢使乜话你係黑人所以我唔请你啫，佢唔使咁样讲咁嘛，大佬。 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晚播出，下载及留言 ansetcanton.com。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好，澳门街翻到嚟，今集我哋第二节继续讲澳门人分分分啊，都系讲啲结婚相关嘅嘢嘅。喺话头先我哋咪后讲过话签字，其实好多人咧都摆晒乌龙，唔知星期几签字，同埋咧唔知点解系谷晒，好中意氹仔签，系咪啊，博士？ 系啊，因为嚟讲啦，签字留意翻咯，我知道，因为啲朋友都系咁样嘅，我都出席过佢哋签字仪式。咁其实咧系135咧就系、澳门嗰边嘅行政大楼嘅，咁啊逢星期二四咧就系氹仔嗰一边签字嘅。 系啊，咁但系你要知道啦，公共行政大楼咧真系冇咩 feel 喺整个市中心，然之后所谓影相咧最行到老鬼死、老脸咁远啊！ 而且呢最搞笑的就是澳门那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好像是离婚和结婚都是同一个室里面的、好像是。 明白。 咁所以都係氹仔排耐啲啦，寧願 係啦，咁即係氹仔就好啲咯。 話曬啊，你都係嚇喺個十字公園嗰度，仲有一個教堂啦，都結婚 feel 啲啊，係嘛？ 起碼你亦結咗婚啦，簽完紙亦可以影相啦，跟住行埋落去龍環圖揾影翻輯靚相都好嘛。 同埋咧，我覺得咧氹仔簽紙古道咧裏邊建築咧都幾靚下噶。就咁影相都已經好靚， 係啊，係唔錯噶，係唔錯嘅選擇。係 咯，孤獨先有結婚 feel 啊嘛，所以排下期唔緊要啊，你真係寧願簽紙擠嗰邊咯， 嗯， 係咯，咁啊，同埋咧，有一個手續咧，其實都係近呢十年咧必做，以前都做，但係咧好興去影樓啊一啲室內固定嘅景嘅，但係咧。呢啲十年咧係中意户外景嘅，即係澳門影曬之後咧，而家興咩咧？就興去法國啊、意大利啊、去歐洲影相，即係台灣都已經嚴切啦。台灣係歐咗啦，唔係都會影，影完澳門影台灣，再去歐洲影一輯。啊，好多人都係咁咯。 哦，但係咧有一啲係我見到譬如國內咁樣咧，有啲專門係以一啲點樣古裝為主題嗰啲婚紗相喎。 有噶， 系啊，其實嗰啲好好玩咯，我覺得 有噶， 有啲紅衛兵版添喎，又有。 譬如話，要我知一個咁樣一個啊非常犀利嘅婚禮咁樣，咁樣就過去對面灣仔就有一個一啲咁樣嘅係嗰啲攝影嘅一個外景棚啦，咁樣佢近近地咁樣，亦都係咁樣有啲而家甚至唔係興唔係話去飛去外面，佢直頭係點樣啊？之後佢有掛叫咩？叫 3D 婚紗相，咩 3D 咧？其實就同你 key 個 background 喺後面啊。 你係咪成張相本身係 3D 噶？即係望左望右。 唔係啊，即係用嗰啲藍幕、綠幕去背，然後就同你 key 翻個巴黎景喺後面咯。 哦， 咁我得啊！ 即刻滾咗。同埋咧，你嗰啲遠景啊，即係成日影城咁啊，影婚紗相嗰啲十年前大陸都已經好興噶啦，其實有主題公園之類嘅物體俾你做背景。 如果窗屋你唔講，我真係唔知而家台灣已經係冇人去噶咯，影相。 即係都會去完台灣再個歐洲咯，係澳，因為原因係第一澳門嗰啲攝影師咧影 pre-wedding 咧，影到悶之餘，開發新嘅嘢俾人哋也幫襯噶嘛。佢會包曬你咁多日嘅旅費兼攝影費一個價錢， 哇！咁貴唔貴啊？ 若干萬啦、 啊，若干萬啊，即係五位數字都搞掂啊？ 唔得，一定 over 三萬以上， 五位數字喎、啊嗯。 因為其實佢嗰啲 千萬 套餐咧， 即係唔使去到十萬咁多， 唔使 咁五位數字都可以， 兩三萬都要噶啦。 兩三萬啫，其實同澳門一條 長，其實比較合格嘅都成五萬噶啦。 系咯， 即系有啲无啦啦特别平咯，唔知点解啦 吓。其实佢最主要咧就系话佢有好多好多嘢咧，你睇落去咧，即系佢俾少少你，但系咧佢又唔包晒所有嘢，你要其他嘢，譬如话一啲相底啊，要俾钱买。 即系好似嗰啲婚姻博览嗰啲咁样啊嘛嘛嘛，嗰啲咧专门咧就氹你落搭嘅，哇呢、這个 package 好平嘅，跟住另外去到呢度咧就话啊你要upgrade 你套新郎嗰套衫，跟住又加多几多千咁样嘅。 嗱咁啦，我自己建议咧，其实最好咧系点咧？因为澳门比较人少，来来去去咧影相 OK 咧就系得个杂摄影师。你幫襯嗰啲婚紗店嘅 package， 全部都係大陸啲攝影師嚟嘅。 係啦，你不如咧， 大陸同台灣咯， 蓬勃翻澳門經濟，喺翻澳門啊，攝影師揾佢 package， 因為佢哋嗰啲係自由工作者咁樣，但係佢都已經有能力同你包曬成個行程啊，影相執相幾多錢咁樣，同埋比較人性化一啲咯。同埋你有時候幫襯啲公司，其實佢都係判俾嗰啲人做嘅啫。 嗯， 咁啊收佢收少咗中間嗰重，咁咪益咗你自己咯。 哦。 系啊，同埋最反而系你睇翻个摄影师本身影相嗰个 feel 啱唔啱你自己嘅心意，咁已经得啦。你衫啊，你自己去租去借，自己去租去借，反而可能仲加方便啲，同埋会啱你心水。再唔系你翻大陆订或者搵人点做啊，咁都会好啲咯吓。 嗯， 同埋咧， 而家做都唔平喎。 诶，咁又系 佢租噶嘛？ 租又好邋遢，有啲 唔使洗啦都。 咁 我老實講咧，因為我之前有個朋友咧，就係影婚紗相嘅。咁咧，佢遇到咁嘅情況就係話啲婚紗其實好邋遢嘅咯，著完之後冇人洗 嘅。其實咧，去愛嚟影相用嘅婚紗咧，係相對比較邋遢，因為就係愛嚟影相同埋禮院咧，有污跡咧執咗佢就算 啦。佢好多污跡㗎，同埋一陣味添啊！ 係啦，上山下海喎，好臭咁嘅婚紗， 即係好慘情，我覺得。 哦，咁同埋就 同埋你個，因為你影嗰輯相係唔平嘅咯，喐下都幾萬蚊。 哦，咁係咯，所以咪索性你當去埋旅行，好似就感覺開心啲咯，係嘛？ 嗯。 你幾萬蚊啦，影即係去旅行兼且影輯咁嘅靚相咁樣嚇。 咁啊，差唔多。 係咯，我唔知點解包埋飛啦，我覺得都幾抵嘅，即係三五萬咁樣嚇。 會唔會另外又有加啲乜嘢 upgrade 嘅嘢㗎？費用？ 我唔知道，我未結過婚啊。 嗯， 即系有所知，大概系咁。 同埋又要晒啲相啊，又唔知又俾几多钱、啊。 应该有嘅， 嗰啲咁样啊。 咁问题系你之前报价问清问楚咪得咯。 系啊。 嗯。 系啊，咁啊，唉，呢、這个就开心嘢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有个难题就系点讲好呢，结婚之前啊，即系嗰啲比例金啊，究竟双方阿爸阿妈点样谂啊？其实会唔会觉得今时今日都系啊一对男女结婚啊好大问题咧？你觉得？ 阿王 Sir 啊，因为女仔都唔使比例金嘅。 哦，咁啊系。 其实呢啲通常都系家长出嚟，两方家长出嚟倾， 系嘛？ 倾个金额出嚟，然后对方还个价咁样， 即系决斗咁 feel 啊嘛。 系啊，其实都冇乜嘢，真系。如果其实以我所知咁样，你两个拉埋双方家长出嚟倾嘅咁样，咁其实都系想有，都系想成事噶啦咁样。咁其实如果话系真系两方都有心，两方人有心去做嘅话，其实都可能开完个价还翻个价 ，OK 合理咁样。 但系有啲因为咧倾唔掂咧，争啲结唔到婚噶、哦。即系我有个朋友系咁样，佢系服纸。成婚嘅個肚已經咁上下大，跟住咧就雙方家長傾禮金，傾到咧即係好不和咁樣咯。 係啊，因為有時候你兩個人啱啱結婚啫，但係你兩個家族嘅事變咗兩個家族嘅事嗰陣時候，唔係話可以傾就啱噶嘛，唔啱碼就唔啱碼噶嘛。 係啊，同埋會去到一個程度，你後屘會發覺其實結婚唔係兩個人嘅事，係兩個家族嘅事咯。 係啊，咁當然啦，亦都好睇男方同女方嗰個性格啦。喂，我真係見好多，即係唔係叫不孝嘅，即係好多時候係唔理阿爸阿媽諗咩嘅，即係譬如我自己咁啦，即係唔會理阿爸阿媽諗咩嘅，啲女仔都會係咁樣嘅，即係要反對我，因為我唔認老豆老母都結噶啦，即係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嘅。 嗯， 啊咁嘅話，反而係易話為咯，我想講。 嗯， 即係可能係幾孝順都好啦，但係有啲位咧，即係譬如邊度讀書啊，做邊行啊，買樓唔買樓啊。即係嗰啲咧，屋企管佢咧，永遠都反抗噶嘛。有啲人係咁樣樣噶嘛。 嗯。 咁一到呢啲位嘅話咧，就唔會，反而係冇事發生咯。 嗯。 即係又唔可以話唔孝順嘅，咁但係個人會比較獨立啲，有性格啲，亦都啊唔中意同屋企夾啊。 哦。 即係都會有呢啲咁樣樣嘅情況嘅。咁啊，咁啊，反而好彩，我想講係嚇。 咁如果到時你結婚個會唔會擺酒咧？睇有冇情況。 你問我啊，梗係啊，唉，睇錢份上啦。 受啦，皇上。 如果睇屋企份上就会摆嘅，睇自己份上就简简单单算数噶啦。 咁、其实我觉得咧，你自己做个 show， 即系话晒都系属于真正属于自己嘅一场 show 啦。咁啊，想多啲人即系叫做交流下、认识下咁样样，或者有啲人叫做爱威啊咁啊，有啲人系唔会悭呢啲咁嘅钱啊。我发现系啊，因为佢可能工作上面咧会接触好多唔同嘅人啊、唔同嘅公司啊，喂。我真系試過有啲飲嘅，真係差唔多到特首級過嚟飲嘅喎。 哇，咁緊要 ？So callie 啊， 唔係 so callie 啊，即係你個地位有翻咁上下嘅話咧，你係唔擺一擺嘅話，你就要變咗荒謬咯。 明白。 咁你變咗呢啲嘢就唔慳得咯，一定要體面咯。 咁啊係嘅。 即係當然啦，你要身家地位有翻咁上下啦，係咪先？亦都有啲情況嘅，就係、是、就算你有身家地位都好啦，佢都係唔擺嘅。佢真係會咧送張卡話：哦，我而家結婚啦，咁影有嗰張婚紗相，寫幾隻字，拍張卡俾人，人哋又唔使做人情，即係俾好似通知信咁樣樣、 啊， 我結婚了咁樣樣。 我都幾好啊，其實嗰啲 係啊 係 啊， 睇其實兩家嘅心態咯。 係啊，咁唔係，我覺得女仔都會有諗法嘅，有啲女仔覺得一定要有個童話式嘅婚禮嘅，即係有啲女仔會咁樣諗。 其實女仔會比較多啲 嘅，係啊係啊，同埋、對結婚相嘅挑剔程度係難以想象嘅，係。 我覺得會係。 係咯、啊。 嗯， 系啊，甚至乎系拍紧拖嘅时候已经有结婚相嘅，有啲系， 嗯， 系咪咁讲女仔？ 我唔知喎呢啲嘢，系啊， 嗯，咁啊，或者博士你讲下你自己心目中会唔会话真系，哇，有个 或者你講下你朋友出賣下你朋友咧，會唔會啊有啲咁樣嘅同景咁樣？ 即係邊一啲啊？即係婚禮嗰啲啊？ 係啊係啊，即係可能真係好想搞大啊！ 咁其實係有諗嘅，佢哋咁搞大，其實諗翻住即係點樣講啊？實際嘅情況咯，呢個最緊要。同埋之前我哋頭先中間休息嗰段時間都講過啦，其實廿零歲嘅或者三十出頭嗰啲年青人嚟講咧，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其實根本上有翻咁上下經濟條件，其實比較難咯。 係啊，冇錯。 即係普遍嚟講係難咯。 嗯， 係啊。 即係咧，你好多時候即係男仔嚟講啦嚇，如果出自小康之家，唔係話真係咩嘢嘢有錢家族嘅話咧，出得起幾多少錢啦、心照啦，係咪先？咁女仔嘅話，即已經啃咗嚿禮金，你又唔好意思話使太多，咁但係又好想要個婚禮，即係好多時候爭拗啊、痛苦啊，就喺呢度咯。 係啊，同埋而家諗下一講咧就話希望對方有層樓先啦，肯定會即大部分女仔都希望咁樣嘅。 呢個係價值觀嘅問題，但係現在澳門嘅經濟現實又唔係咁啊，陰公。 係啊，所以嚟講係好難去點樣講啊？嗱，即係心目中就希望有一個好好嘅婚禮啦。但係事實上嚟講，譬如同自己嘅男朋友嚟講，哇，都係廿零三十歲，根本上啱啱有能力好啦，買咗層樓嘅時候，你根本上冇咗一大半嘅喎，根本上冇乜錢可以再結到婚咯，即 係 擺酒嗰方面咯。有陣時要考慮翻呢個情況咁樣。 係咯，即係呢個已經係超越咗婚禮嘅問題添啦，係經濟嘅問題啦。你作為澳門人，即係我覺得係有嘅，係好多年輕才俊咧，廿零歲已經發達嘅。是有的，但是一定不是多咯， 不多咯， 是啊， 是啊，我身边其实你说有年轻的财商其实都不多咯。 同埋呢，你赌权开放之后呢，我没有性别歧视这么讲啦，澳门年轻一辈呢是比较贪钱了，不会说赌权开放之前那辈人那么安于平淡的。男女都贪钱了的时候呢，你女性即係要個男性有經濟基礎係一個好正常嘅事啦。即係如果你話香港嗰隻標籤啲咁啊咁港女嘅咁貪錢嘅咁犀利嘅，但係你睇翻人係澳門人嚟講係男女都貪錢咗啦，即係會諗發達啦，唔會咗以前咁樣啊，最緊要開心兩餐温飽，生活舒適，即係唔會咁簡單啊，即係會多咗好多慾望。咁你變咗女性嘅希望一個男性的經濟基礎要求又會高了咯，係啊，咁變咗我自己身邊好多廿零歲的男性咧，其實佢係冇即係唔驚拍唔到拖啊，即係當然啦，佢係因為人品正常啊，唔係話三千八個樣衰的男仔啦，即係就算拍到拖都好啊，但係拍咗幾年，一到結婚嗰一關之後咧，就領嘢啦，個女仔就可能係比較孝順啊，聽阿媽話啊，聽屋企話嗰只嘅話咧。一到結婚又嫌啲人會，又跟住計數機又讀唔掂咧，咁就出事咯。見係好多呢咁嘅問題咯，間接令到係好多男性都係，唉唔拍拖住啊，專心事業啦，冇計噶嘛，大佬你冇錢咁點結咧？ 嗯， 係咪咁話呢個社會現象啊？ 我覺得係幾認同呢樣嘢咯，因為點樣講咧，即係好似而家澳門就唔係話冇啦咁樣，但係即係少咗好似以前咁樣都話係想話一齊捱嘅嗰種咁樣，即係以前兩個生一齊捱啊咁樣，即係互相嗰種咁樣嘅係夫妻檔嗰種咁嘅嗰種形式咯。即係而家好多都係即係女，即係唔係話偏見啦咁樣，但係就係一啲女性咧咁樣，譬如話以我所知咁樣，譬如話你開禮嗰度咧咁樣，咁都係會覺得係話好多嘢都係覺得係男家去包曬佢啦咁樣，即係俾人個感覺就係話好似呢啲嘢就好似睇電視入面嗰啲咁樣咁理所當然嘅咁樣。 哦， 我想講咧，唔好話女仔，就算男仔都有啦。即係我聽啲朋友嘅朋友講，有啲事實啦，就係有啲大學畢業嘅學生，即係佢可能揀咗份賭廳嘅工做，跟住咧原來咧。佢裏面點樣搞關係啊？點樣從低做起啊？原來咧係鋪排咧，去識一啲大家族大老細嘅女嘅，你明唔明白？即係男仔都會揀個配偶係有錢嘅。你問題係咁啊嘛，即係唔係話哇女仔港女咗好多，唔係咁簡單嘅問題啦，係男女都貪錢咗啊嘛，即係 你咁樣樣即係成龍快世，直頭係有男性兼且係有學位嘅都會咁諗啦。 因為可能嚟講，因為而家我哋即係八九十年代出生嗰啲，其實家庭裏面都係好少兄弟姊妹啊。 係啊， 所以大家嚟講，希望唔想自己捱咯，捱苦啊，因為本身喺呢個條件裏面，因為屋企裏面可能。兩兄弟啊，兩姊妹咁樣，好似或者我咁樣都獨生女嘅話，根本上唔需要捱任何嘢噶嘛。 係咯。 所以你講你話嚇要捱㗎，唔好啦，即係會有咁嘅諗法咯，會係咁樣。 或者咁啦，因為而家資訊發達咗咧，大家睇清楚呢個社會現實啦。你就算係李嘉誠啊，佢成功之道就係娶咗有錢老婆啊嘛，佢邊會好有錢啊？呢個都係一個客觀現實嚟噶嘛，陰公。你就算係嗰啲咩鄭裕彤啊嗰啲，其實好多時候都會有呢個方法，你先可以走條快啲嘅路啊嘛。我當你小康之家嘅男性，你點叻點醒都好，爬三十年最多去到某個 level， 你又上唔到噶啦，澳門。 財富之路好 難走。小甜甜喎。 咁啊，系啊， 就謀求發展咯。 你就算何家女啊，都來嗰幾個都 N 咁多人追啦，係咪啊？睇娛樂版都見到啦。咁啊，唉，所以幾愁咯。我覺得作為澳門嘅男仔，而女仔亦都愁，係咪先？到你廿幾歲，好似好多選擇咁樣，但係你又唔可以揀個普通家底嘅，有錢嗰啲，性格又差。又養妻嘅又有，跟住就啊富家子弟氣嘅又有，嫁咗俾你嫁咗入豪門裏面嗰啲關係幾複雜，就辛苦過辦公室政治話嚟聽，係啊，即都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咯。睇完外即睇完外母面色，又要啊顧嗰啲唔識嘅三姑六婆喺度講啲乜，其實就算係一個女性嫁咗入豪門，亦都會面對嗰啲好多問題咯。其實都。几麻烦，好啦，到你廿度问嗰时候又要求其拣啦，咁仲麻烦， 仲衰添，我觉得， 系 啊， 即系，唉，我唔知啦，我冇权同女性讲啦，即系当然，哦、即系我会发现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咯、嗯。 所以其实而家都好多啲澳门男男女女啊，都去外地度识男女朋友咯，甚至系跨境婚姻咯， 系咯。我发现一个现象咧，真系有啲系搵鬼妹嘅，系可以。完全是找个二十多岁仲要是靓，我不知道他怎样识回来的。但他不是很有钱，他有办法做到，我看到有些澳门的男仔。 有的，你没上网看那些去什么乌克兰嘛。 真的 乌克兰嘛。 这么搞笑的。 随便你街道都是靓女 啊。 而且不到你那里怎样啊，好像你那里两三万去过要洗一年的了。 咁紧要， 嗰度嗰个 咁低消费 啊！生活水平好低嘅咋， 同埋嗰度啊，女多男少嘅问题系严重过澳门好多咯。 即系女又有好靓喎， 系咯。 不如你两个组团去乌克兰啊，今日文创大佬。 哦，咁啊，我又好爱澳门嘅，咁啊，同埋我又，你又知道我沟唔到女系咪先？ 系啊。 咁文创大佬成日或者偷。咩沟唔到女嘅可怜虫啊嘛，咁而家王 Sir 系单身啊嘛，咁佢两个 咁啊，或者文俊开一集讲啊呢个问题 系啦，嗯， 我唔知道啊，系啊，咁啊系咯，喺呢度顺便就再重申一次啦，我哋嘅乌田新博士啦，同埋我哋嘅王 Sir 啦，都系 我要去乌克兰噶啦， 佢系乌克兰噶啦。 好啦，而家正式进入呢个主题，就系帮乌博士征婚， 或者王 Sir 唔使啊， 王 Sir 都要噶嘛，征婚。 嗱，你乌博士讲下择偶条件俾我哋观众听下。 吓咩择偶条件？好似之前我讲过噶喎、哦。 咁重申多一次咯。咁你讲过要成日卖噶嘛？ 哦，今日系啊。咁择偶条件其实最紧要。咩合眼缘咯、 啊？哦，即系讲 feel 嘅咁样。 咁你最紧要你咪话凶神恶煞，样样衰衰咁样，我即系个感觉。 我凶神， 我冇咁话啦，我点够胆话你啫？系咪先？跟住系咪合眼缘，同埋嚟讲想搵啲成熟啲嘅男士咯、 啊。哦，即系嗰啲跳跳扎天生无邪嗰啲小弟弟，你系唔中意嘅。你喜歡一些 man 啊， 因為我不想去照顧這些小過我的男士、啊 簡單來說應該是心態上面小過那些是吧， 什麼心態 有些四十幾歲真的好像十零二十歲那樣的， 好像這麼恐怖的嗎？現在還有 有 你有沒有聽過說男人到43歲才成熟的嗎？ 是啊， 那即是我不想找那些這麼大 個叔叔啊！ 我話俾你聽，好多三十幾、四十幾歲人無啦啦，哇！新 game 出啦，打通宵啊，同啲 friend 你知唔知啊？ 而家呢一代，我相信係會有。 係啊，好多都係咁啊，發咗達，佢都係要買個工廠廠房嚟放玩具噶嘛，明唔明白？ 我明。 四五十歲嗰啲就去 天樂嗰啲 去釣魚。 我好悶啊！ 嗰樣嘢啫。 O K 喎，喂，即係睇粵曲啊嗰啲咁，你啲啊，中國文台嗰啲咪啱坐車咯。 哦，咁唔一定要同一個學科專業嘅，我覺得有陣時嘅同一個學科嗰陣時都冇咁好咯。 哦，即係文學同埋天文學嘅就唔好揾你啦。 唔係因為如果係同一類人咧，即係好容易嚟講冇啲新嘅嘢啊，一齊分享啊嘛。嗯，即係譬如我啲嘢唔識嘅，咁佢要話俾我知咯。 哦，咁呢個就係愛情火花嘅問題啦，即係有少少唔同科系噶嘛，互相學習啦，互相砥礪啦， 咁先至會好噶嘛，同埋成熟啲咯，成熟個男士咯，係啦。 哦，好啊，咁啊，介紹啲成熟啲人。 喂，你好白白啊，救命！就係咁，因為咩啊？好核突啊！你冇套到我成個研究中心都係淡啊，大佬！ 哎，咁头唔伤惊系咁啊！哎，攞拐杖过嚟啊！哎呀，咸肉啊！ 我哋要介绍啲， 我哋介绍啲未甩晒牙嘅俾你啊！ 算啦，你两个乌黑牙都红咗，系啊，咁啊， 哎，查下白花油先。好啦，咁啊，今集时间差唔多啦，澳门。 我想未讲， 我想， 我唔使讲，我乌黑牙啊！ 真系噶。 哇，咁你去到烏克蘭，你就自己錄翻個烏克蘭旅遊節目，整翻兩集俾我哋啦。 係烏克蘭球， 下個星期飛咯，好似話係嘛，係啦。 係啊，係啊。咁不過仲未學烏克蘭，要學咗先至溝通。 唔使身體語言啦，身體語言都唔溝到噶啦。 佢嗰度直情學烏克蘭話，咁可以乘機識下啲烏克蘭嗰啲同學仔啊，老師得咯。 烏克蘭仲未識到，未學到啲烏克蘭話。 係啊，嗯， 好。咁啊，努力啦！好，祝阿王上 下集我哋就用烏克蘭話嚟講嘅，做節目嘅啦。 好，新一季年，希望成事。好，祝阿王上旅途愉快。咁啊，阿博士精神成功。好，拜拜， 拜拜，拜拜。 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有我 Janice 同埋蔡淑梅医生同你讲人心，讲人生。 Swag。 极月星期六晚上嘅十一点，各位亲戚朋友上嚟俾面，有恐怖有搞笑有你哋疯癫，冇错，我讲紧嘅系达人在线 ，yeah， 24404088 my video 达人在线 ，check it out。